咁啊，庚字咧，庚字咧，啊，就话发话欲因香生，色因香有，异眼有见，不能供眼，因香有故，应不知香，知即非生，不知非色，香非知有，香界不成。这段经文呢，是骤然看起上来呢，好难了解。其实呢，这里呢，就是破这个鼻色，不是由他生，亦不是共生。因为前文呢，是说指这个香呢，是指能知的性。前面所说的香，是指这个鼻根能知的性。现在所说的香呢，是指外面所知的香层。鼻色若果因这个外界的香层而生，若果因外界香层而生，哦，那这个色是因香层而有，那等于什么呢？等于眼，因为眼更，然后有这个见性，所以见性呢，不能够看到自己的眼根，不能供眼。既然因这个香，色是因这个香层而有，那呢，就这个色呢，就应该不知道香了。如果是你说啊，现在这个香呢，是这个香呢，这个香层所生的鼻色是知的，是知什么？是能够知道香的。既然是知香呢，就不是这个香层所生了。因为这个香层所生的鼻色呢，就等于眼根所生的见性一样，不能见眼嘛。那香层所生的鼻色呢，亦不应该闻到香啊。现在既然知道是香呢，就证明这个鼻色呢，不是从这个香层而生的。咁你话啊，唔系唔知喎，唔知喎，咁呢个香层所生嘅鼻色系唔能够知道香层喎，咁唔知道香层，你呢个就系唔系色咯？色就系爱嚟知噶嘛，你唔知道，唔能够分辨呢个香层，你点可以叫佢做色咧？咁唔系跟住咧，香非知有，香界不成呢一句说话咧，啊，就海人老法师认为呢，是译翻译经文的人将两个字倒转倒调转嚟，香非知有呢两个字呢，应该讲知非香有。这个鼻色的知觉的性，不是从香层而有的。哦，即紧接上文话色从香生啊，即应该无知啦，无知就不是名叫做色嘛。咁而家既然是名做色咧，就应该能够知道香臭啦。既然能够呢，这个，既然呢个色能够系知道香臭咧，咁呢个色咧就唔系香所有啦。所以呢个色嘅知唔系香层所有。既然鼻色嘅知唔系因香而有，咁就以呢个香为能生色，立为香色界呢种道理就唔能够成立。哦，色不知香，因计则非从香建立。呢度咧系讲呢个鼻色唔系因呢个层而有。若果话系 被色因呢个香尘而生嘅，哦，咁的确咧系唔知道呢个香臭嘅，就可以讲因果不累啦。但系事实上咧系被色系知道香嘅，哦。事实上咧，鼻色系事实上咧系鼻色系知道香，咁咧就唔应该系鼻色从呢个香而生嘅，因为事实上咧鼻色能够知香啊，所以咧可以知道呢个有情嘅鼻色绝对唔系无情嘅香尘而生嘅，唔应该因呢个香而立戒，咁呢个香色戒就无从建立。不应该叫做香色戒咁。是故当知啊，仲有既无中根，不成内外，彼之萌性不竟虚妄。我哋知道，因为对中根嘅色嚟讲咧，就要讲有内嘅根。外的塵，然後有中根的色。現在既然沒有中根的色，沒有辦法顯出內和外。既然不能夠成立內的根、外的塵，又怎可以能夠根塵和合而生色呢？根塵和合尚且不能夠生這個鼻色，當然不是無端無故而生出來的啦。這樣講起來啊，鼻色的知覺性呢，不是鼻根生，也不是香塵生，也不是因空生，也不是根塵和合而生，更加不是無因生，求其生次了不可得。所以知道呢，这个萌性呢根本没有实体的，毕竟是虚妄的。虚妄是什么？就是空咯。空是什么？就是显空而类状了。这段呢是显这个空而类状。是故当知鼻香为言，生鼻色界三次都无，则鼻以香及香界心，本非因言，非自然性。这一段呢是总结显这个鼻色相望性增，因为这个鼻同为香为言而生这个鼻色界，这种讲法是佛讲的，但是呢是以前的乾教所讲的，不是现在所讲的，只有假名假相，所以这个就是因缘生法即假，是显不空而类状，是乾教所讲的，不是实教所讲的。今日所讲是什么？是根据第一二态的道理讲，显一切法相妄性真，本而类状，因此根尘色三次都没有实体的。鼻的根和香的尘以及香的界三种都是即有即空，所以就不是因缘，即空即有就不是自然，不是因缘，不是自然，又不是空，又不是有，又即空即有，这个就是因缘生法即中，是显空不空而来作。先陀罗能陀是明白这个鼻色即是状性，所以呢能够生心内明言动世界，记得吗？我昨晚说先陀罗能陀是上天堂入游地狱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呢就是佛的弟子来的，亲弟子，佛的同一个爸爸生的亲弟子。柯能呢反正呢是叔父的仔，是堂弟弟。跟着呢讲这个 舌色即是眾色，舌色嗱，舌咧就係屬於口裏邊嘅。咁呢兩段經文咧，又同前邊一樣啦，唔需要再講啦。嗱，阿能由以所命，舌未為言，生於舌色。哦，舌就係我哋一條脷啦，味咧就有好多種喎，有鹹有淡。有甜有苦有辣，味层是很多种的。那这里呢就将这个甜和苦和淡代表一切味层。舌味为言生于舌色呢，是因言生法。有没有啊？有，有两重能所。第一重能所是什么？是这个层显这个根，根显这个层，第一重能所。第二重能所呢，就是内的根外的层为缘产生这个舌的色，两重能所前面已经讲过了。此色为佛因舌所生，以舌为界，因味所生，以味为界。这里呢又是精起舌根和味层为能生，如果舌根以舌根为能生，就立为舌色界咯；以这个味层为能生呢，就立这个味色界了。以下呢根字就破了。阿能，欲因舌生，欲因舌生，質之細根，甘蔗烏梅啊，黃蓮石鹽，細生姜桂都無有味，以至上舌為甜為苦，若是性苦，誰類上舌？舌不自上，孰為知覺？舌性非苦，味不自生，云何立界？呢段经文是破呢个舌根能够生呢个舌色，即系唔系自生，哦，唔系自己生嘅。甘蔗系甜嘅，乌梅系鲜嘅，黄连系苦嘅，哦。石鹽咧係鹹嘅，細生姜桂係辣嘅，甜鮮苦鹹辣，哦，呢係叫做五味。呢五種味道咧，可以概括世間一切嘅味層啦，都係我哋舌根所對嘅境。舌色咧，若果因呢個舌根而生嘅。舌根就为能生，哦，舌色就为所生，能生所生都是舌，不需要外边的味层，哦，既然不需要外边的味层，那世根上，啊，所有甘蔗乌梅种种的五味不现前的时候，那你阿能自己自上下自己，即是自己咧舔下自己嗰条脷，究竟是甜呢抑或系苦呢？吓，琴晚讲过，法讲过嘅吓，佢话如果你冇病咧，你自己舔下自己个舌咧，就是甜嘅；如果你有病咧，自己舔下自己嘅条脷咧，就是苦嘅。哦。咁阿能法话，如果你嘅舌系能生，舌色为所生，能所都系你舌嗰条脷，嗰条脷嘅事，唔关外边嘅味层嘅事。咁当呢啲甘蔗乌梅啊五种味层唔现前嘅时候，你自己食下自己嗰条脷，啊，究竟系甜抑或系苦？若果呢条脷啊，系个性系苦嘅， 咁呢个利呢就变成所上嘅苦味啦。已经个利变成所上嘅苦味，又有边个为能上苦味嘅舌呢？咁舌呢唔能够系自己系尝试自己嘅，又以乜嘢等于眼睛呢能够见外边嘅物，系不能见自己。舌如果系能够尝味呢，就冇办法系自己尝自己嘅。咁既然舌冇呢一个尝试嘅知觉啊，咁若果系冇呢个知觉，咁又有边一个嚟知道你所尝嘅系苦系甜呢？咁若果话呢个舌性唔系苦又唔系甜，咁当然亦唔系甜鲜苦辣啦。唔系甜鲜苦辣，未曾啊，自然就唔系生于你嘅舌啦。未曾尚且不生啊，点可以显示能够尝味嘅舌根呢？舌根既然都冇啊，又点可以讲呢个舌色从呢个舌根而生呢，而立为舌色界呢？所以呢，呢度系破呢个舌为能生色。欲因未生，色自为味，同依舌根，应不自尝。云何识之是味非味？由一切味非一物生，味既非一物，味既多生，色应多体，色体若一体，必味生，含淡甘生，和合俱生。知变而上，同为一味，应无分别。分别既无，则不明色，云何复明舌味色界？呢一段经文系破呢个舌色系从味层而生，啊，即系话味层系能生，舌色为所生，系唔啱嘅，哦。假使跟你话舌色系味从味层而生，啊，舌色咧系因为味层而有，咁呢个舌色自自然然就变成味层啦。点解？因为呢个舌色系从味层而生嘛，唔系能生系味层，咁啊所生亦应该变成味层咯。咁呢种道理啊，是同于这个色因舌生一样，既然这个色是因这个舌生，那色就变成舌了，舌就不能够尝自己的。若果舌不能够尝自己的舌呢，由哪个来尝舌而知道它的味道呢？现在这个色从味层而生，色既然变成味了，味就冇办法知道自己系味，咁啊点可以分别啊？点可以能够分别而知道呢个系色呢？啊，又是又点可以有呢个色嚟分别呢啲系味唔系味呢？再讲嗱，一切味啊，又一切味啊，唔系一物所生，点解呢？借甘蔗只是甜的，苦瓜只是苦的，哦，酸梅呢只是鲜的，盐呢只是咸的，姜呢只是辣的，每一种物是产生一个味，哦，味层既然是从很多物质而生的，那很多物质那些味，很多味而生呢，能生的命很多呢，所生的色也应该很多了。 事實上所生的鼻息只是一個，咁證明咧呢個鼻息唔係從眾多味而生嘅。假使更話呢個色體係一咁，但係呢個色嘅體咧係必定係從味而生嘅。色體係一個，又一定係從外邊嘅味而生嘅。咁外邊所有嘅味咧，眾多嘅味就應該合二為一噶啦。咁所以咧啊。这个世根的色体如果是一，那世根所有的味也应该变成一，所有味变成一，这个时候盐的咸，水的淡，蔗的甜，姜的辣，应该和合为混而为一，混而为一成为能生色的味层。若果真是众味和合而成为一，咁盐呢就变咗佢嘅相，咸盐咸啦，似咸非咸；蔗呢亦变异其相，似甜又唔甜啦；姜亦变异其相，似辣又非辣。咁又以咁样啊，知变异相同为一味呢，就應該冇分別，邊啲係鹹，邊啲係淡，邊啲甜，邊啲酸，邊啲苦，邊啲辣。能生嘅味啊，既然係冇分別啊，所生嘅知識又點會有分別性呢？既然冇分別性啊，呢個色就同於無情啦。既然同於無情，就唔可以叫做色，就唔可以叫做時色。時色既然係冇啊，點可以叫為時色界？或者叫做味色界呢？这个呢是破这个味层是为能生，不应虚空生而心色，涉味和合，即依时中更无自性，混合计生。这里是破这个空和迷这个和合而生，空本来是无知觉的，不应该由这无知觉的虚空去产生你安能有知觉的心识。若果说舌的根和味的层两种和合而生这个舌色的话，那依其中根就没有自性了。点解嗱？等于水同埋土合埋一齐，水系流动嘅，土系障碍嘅。如果水同埋土捞埋一齐咧，水就塞其流，水就冇办法再流啦。土咧就变咗塞其嘅障碍性，就变成泥崩啦。所以咧，佢话根同埋层和合啊，而生呢一个舌色嘅话。根就失了它的知觉性，层就失了它无知觉性，这样呢能生的根层本无自性，失了它本性，那怎可以能生自性有分别的舌色呢？舌色既然是没有，舌色计从何而立呢？以上呢综合来讲呢，就是总名因缘生法本来就是空的，但是根不能够生这个色，灯是层也不能够生这个色，也不是空根而生这个色，也不是根层共生这个色，靠它生色的处根本是不可得。可知道所生的色是开妄的，当体即空，就是显空而内藏。是故当知舌味为言，生舌色界三次都无，则舌以味及舌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里呢是明这个因缘呢，生法就是假，就是中，因为舌色不是从这个舌根而生，就不是自生，也不是从这个味层而生，就不是他生，也不是从这个空根而生，就是不是无因而生， 亦唔係從根層共和合而生。咁樣睇起嚟啊，舌嘅味為言生舌色界，係只係以前虔教所講嘅嘢。現在是實教來說，以他性來說，三個地方都沒有。哪三個地方？內的根、外的層、中間的色，三樣東西都沒有實體的，只是有假名假相，這個是名，這個相妄顯不空而來作。則舌以味及舌界心，本非因然，非自然性呢。啊，呢度咧系显呢个性增，舌根同埋味层同埋舌色界三次，佢个性本嚟就系二内藏，藏性不变就系即有即空，哦，所以就唔系因然。藏性啊随然，所以即空即有，唔系自然。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，就是中道，就是顯空不空而來做。富流羅尖者呢，是舌明白這個舌色界就是眾性，因此他能夠善舌苦空，心得實相。